北京时间8点整。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允禄死盯着脸色煞白的红石，心中又惊又怒。双唇哆嗦着，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但他很快就灵醒过来，这个满口谎言的人毕竟是雍正的爱子，自己再变白更加倒霉也未可知啊。半晌，无可奈何的咽了一口唾沫，叩头说道： 臣弟这会子心乱，实在是记不清了。臣弟是有名的16龙，也许是误听了。 雍正勃然大怒，向前迈了一步。你悟得好。张廷玉很怕他上前踢允禄，要上前拦的时候，雍正却止住了，冷笑着说道： 是朕糊涂，用了你这聋子办事。削去你的王爵，回去闭门思过，滚！ 允禄双眼饱含泪水，委屈胆怯的看了一眼雍正，磕头气声说道： 是。 爬起身来，举举退了出去。恰此时，涂里琛从外头进来，和允禄打了个照面，径到雍正御座前跪了，禀道： 礼部的人刚刚进来，让奴才带奏，百官已经都在乾清门前按班跪候，请示主子有什么旨意， 叫他们等着。雍正满意的看了看涂里琛的一身戎装，待会儿还有旨意，告诉他们各部尚书有私议国家大政者，休怪朕开杀戒，扎。雍正眼中闪着阴狠的光，转过身来对允祀等人咯咯一笑： 朕即位之初就曾经说过，朕无意做这个皇帝，只是圣祖托付，不得已提了起来。 圣祖得尽三王，功过五帝，就是撤除八王议政，也是他老人家手里的事儿。你们今日突然发难于大庭广众之中，说是要恢复八王议政，朕想知道你们的真心，是圣祖错置失误呢，还是朕自己有失德的地方？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不妨站出来直说。自从朝臣们遵命退出，允嗣便有一种木然而至的失落感。平常在私邸里几个人密议，雍正似乎无能的不堪一击，刹那间才感觉到中央机枢之权在握的威权呐，占起自己的便宜来，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从敞开的大殿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黑压压集中起来的羽林军铁墙一样壁立在月华门北，整装待命。允嗣心知大势已去，打心里泛上一种悲凉的叹息。他强忍着又惊又怒的心境，磕头说道：万岁，这话臣子们如何当得起？臣等并没有自外朝廷的心，更何况造逆了。八王议政乃是祖制，就是永信承诺他们，也无非想出来为国效力，辅佐皇上治理天下，臣弟担保他们没有异样的心思。雍正没有理会他的话，含笑说道：瑞亲王，请起身说话，朕很高兴你没有和他们掺和。允堂眨巴着眼，形势这样急转直下也是他始料未及的。他觉得允嗣太软弱了，刀俎之余还要蹦几蹦呢。思量着抗声说道：万岁，这话臣弟还有话说。瑞亲王入京和其余东来诸王一样，我们一处议了整理奇物的纲目，一起谈了建议八王议政，并没有人背地里另支炉灶。不知万岁他们指的是谁呀？掺和又意所何云呢？允嗣立刻也意识到服软即是理屈，应口说道：别说我们没有私地阴谋，皇上若无施政，何必如此堵塞言路？若有施政之处，又何必聚见是非呢？雍正黑然一冷笑：呵呵，哎呀，朕堵塞了你们的言路啊！啊，你有什么话说，朕有什么施政之处，不妨明言。一句话问的二人都闷了。允提在旁大声说道：田文静敲波聚敛的酷吏，河南官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皇上以树为模范任用不疑，这难道不是失政吗？哼，你身居东陵，他是小人你怎么知道？方才几位大臣说的我听了很有道理。你的道理？哼，你的道理大业主大豪绅的道理，皇上难道要杀富济贫吗？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但朕不是要杀谁济谁，朕是要革除革命乱根，创一代清明之世。雍正说着倏然收了笑容，涨红了脸，连鼻息都激动得调息不匀了。青缎两里皂靴在金砖地下活脱的来回响着踱步，似乎对人又似乎自语：朕就是这样的皇帝，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父皇既把这万里江山交付给朕，朕就要将他治理得固若金汤，谁阻了朕这个志向，朕绝不容情。他突然朝殿外喊道：胡立臣，奴才在。 胡里山就站在殿外的廊下，一步就跨了进来，啪打了个签儿：“主子有何旨意？”“ 你八爷、九爷、十四爷今儿累了，由你步军统领衙门护送回王府。”“ 奴才遵旨。”胡里山爬起身来，向外摆了摆手，立刻进来四名千总，向雍正行了军礼，肃立不动。胡里山脚下马刺踩的金砖地叽叮叽叮直响，直向允寺走去，打了个签说道：“ 八爷、九爷、十四爷，奴才奉旨送你们回去。” 允寺豁的挺起身来：“哼，无非一死而已。老九、老十四，不要脓包事，求人宽恕。”他又向雍正稽首一拜：“皇上四哥，兄弟我等着你来杀。”说吧，昂然出殿。允堂也是一疑，那允提更格外，起身来只用轻蔑的目光盯视了雍正一眼，哼了一声便离开了。雍正的脸由铁青突然变得血红，细碎的白牙紧紧地咬着，踱到四个虎的面如土色的王爷跟前，气出丹田地哼了一声，反身疾步到御案前，提起笔来似乎要写什么。因朱砂蘸得太饱了，笔未落纸就先滴了两滴在专门颁发明诏的马纸上，大约这血一般殷红的朱砂刺了他一下，雍正将笔又放下，背着手绕坐彷徨。张廷玉知道他在思量如何处置这几个铁帽子王，因也恨满人平素跋扈骄纵，很愿意借皇上之手压一压他们的气势，便低着头装作没看见。额尔泰却深知事体重大，本来满洲各姓旗人已经对皇上偏向汉人深为不满了，自整顿旗务之下，不知有多少西林觉罗本家本旗本门的跑到自己的府上质问皇上还要我们满人不要了。三个王爷今天在金殿上的作为只有发交道部，至少也要你个斩监后，别说旗务没法整顿，整个奉天都要震动，说不定啊还要波及东蒙古诸王呢。满蒙是国本所在，一旦乱了，大清也就岌岌可危了。额尔泰急切之中躬身说道：“ 皇上，奴才有话。天命六年，太祖武皇帝曾与诸王对天焚香，共同祷告，上下神旨，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行伤，以开杀戮之端，恭请皇上留意。” 雍正止住了越踱越快的脚步，他的精神似乎变得有些恍惚，木的殿西壁上一幅字映入眼帘：“戒急用忍。”正是康熙皇帝提携给雍正的座右铭。他额前抱得老高的青筋渐渐隐去了，脸上的神色也平缓了下来，轻轻叹息了一声，踱至东侧的屏风前，良久才问道：“ 尔等知罪否？”“ 臣等知罪。” 雍正心知不能不饶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爷，却又于心不甘，仿佛在徐徐吐出自己心中的愠怒，缓缓地说道：“ 知罪，朕即不加罪。说一句诛心的话，你们此时只是未罚，并不见得是真的知罪。朕治天下其实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孝，一个是诚。就诚字而言，对天地、待父兄、遇群臣、临万方，都出自本性，没有半点虚伪娇柔。这有个内外的分别，朕待天下人犹如光风祈月，恩惠是一体均等；待满洲人，则又似家人子弟，有骨肉亲情。欺之越高，求之越苛，全是一片恨铁不成钢的心呐！你们今日跟着人胡闹，是让人当了炮使。就你们的本心，还是信不过这个朕的诚字，这是其一，这就是不敬。其实呢，你们觉得自己久处奉天，管的事儿不出满族满人，受人蛊惑要分一点皇权。你们须知，如今天下情势早已经不是开国之初那样了。本来汉人多出我们几百倍，皇帝是满人，各部各省大员满汉各占一半，已经弄得怨声载道，架得住再弄一个齐王议政，马上得的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因为情形变了，你们懂吗？ 臣懂了。 你们不懂。雍正的火气压抑不住的又涌上来了，怒喝了一声，如果你们懂，就不会听那三个逆王的挑唆大闹朝堂，八王议政，哼，你们死了那条心。雍正摆了一下手，又恢复了理智。唉，压根儿上说，你们只是在这里叫嚣，今日朕若问你们，八王都是哪八王，你们能说出来吗？几个王爷额前已经磕得雀青了，仍不住的在磕头。 臣等真的不知道啊。 连这个都不知道，闹什么八王议政，可笑之至。雍正厉声说道，其实啊，八王制度早已经颜面溃散了，他自己心中也是一塌糊涂，却转脸对跪着的于宏图说道，这是已过已死之事，是史。宏图啊，你讲给这几个畜生听听。 是。 于宏图极漂亮潇洒地磕了一个头，他是今天唯一得了彩头的人，唯恐高兴的过头引起众人的反感，略一沉吟，庄严肃穆地说道，按八旗通志，己未天命四年，太祖令楚胡礼、鸭西昭、库里禅、鄂格兴格、西府武臣代侍书，与科尔科部五魏王共谋联合反明，起初并不是八个王，而是叫石固山执政王。到天命六年，也就是额尔泰方才说的盟誓这一年，情形又是一变，参与盟誓的并没有五魏王，也没有科尔科诸王，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蒙古尔泰、皇太极，还有德格磊、济尔哈朗、阿基格和月托四王，这就是所谓的八王议政。但此后有大事具名议政的又不一定是这八个人，太祖遗嘱中说的各主一旗的，像多尔衮、多铎都不在八王之内，其余和硕贝勒也只随时更定，直到圣祖手里八旗议政的制度虽然名存，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确指八王议政是指的哪八个王了。于宏图真的十分熟知国故，将此之后屡次重要的会议，哪一次是哪几个王爷参政，哪几个王爷又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政，说的周备无疑， 算来竟没有一次是完全的八王议政，又背细陈述了太祖杀素尔哈赤父子，世祖杀肃亲王豪格，罢废睿亲王多尔衮一门之前后缘由。他心思灵动，又十分好口才，将伏法诸王情志描绘得如同目击亲见。于宏图神采焕发，长跪在地，口中振振有词。正是因为八王议政从来也不能事权统一，而且一起人臣给予大位之心，我顺帝爷当时一览上三旗之权归于天子，康熙爷又将旗营汉军营统编入兵部，由国家统一提调。70年间，越是皇权统一，越是国家大治，旗主也得享太平盛世之福。三藩之乱，中央大权所及之处，有叛官而无叛兵，唯有尼布尔王子悍然称兵造乱，而上将军土海周培公12日米平者，恰又统帅的是八旗救人，设如圣祖因循祖制，八旗各方为政，吴三桂祸乱11省，岂能轻易就范？即使无三藩之乱，西晋之八王之乱也是阴间，洪氏操戈，奇斗相间，不但无今日大志，诸王何能安会圣经血食一方，传之子孙而不替呢？他辞色俱厉，侃侃款款，口说手笔，至此结束，猛杀一笔，真是掷地有声啊。最后他向雍正一磕头，臣已奏完。于宏图今天给你们讲这些应该当功课，下去好好温习，温故而知新也就本分些。雍正极为赏识的看着于宏图，心中只是嗟呀，这样一个人才近在紫禁城中，竟到今日才发现。他缓缓地将目光转向了永信等人。八旗干政，弊端不可胜言，但你们只是无知，造孽的是82个允祀、9阿哥允堂、14阿哥允提，还有一个叫允娥，是10阿哥，现在张家口。你们借他们的势，他们用你们的力，叵测之心难告天下臣民。念及你们祖上功业，朕不打算对你们诛戮惩处了，但自今而始，哪一个敢再冒险犯难，与当政人勾结图谋不轨，朕必取他的首级，誓成天下。你们退出乾清门候旨。4个王爷磕头谢恩，爬起来，张敞着跪的酸疼的腿，咨咨的向殿门走去。雍正却招手：“睿亲王回来。”都罗身上抖了一下，忙回身趋至雍正面前，跪下说道：“万岁，有何圣谕？” 三王到京，都是两肩抬着一个口。他们是诚心和朕打擂台，一心要跟着允祀来捞好处的。你不一样，红石递进了你的贡单，很替你说了些好话呢。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你这点区区贡物，朕是不稀图的。难得的是你不往那堆里搅和，难得你这片忠诚之心呐。多尔衮老王爷见你这样，可以含笑于九泉了。都罗激动的浑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皇上，但臣王所居位置，像方才那样情形，

朕也一样处置。你当得起，就可受之不疑。三哥呀，你出去传旨，叫乾清门外的人都进来，仍旧接着朝会。传完旨，你到老八、老九处走一走，还有老十四，告诉他们不要惊慌，但要安分些，在家静候朝廷处分。带着土里琛一处去，叫步军统领衙门负责这几个王府的护卫。就这样，去吧。于宏图忖度着，这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事儿了，忙也要跪辞。雍正笑了，哈哈，好好，你还随班进来才是正理呀。乾清门离乾清宫咫尺之地，云旨出去一袋烟功夫，几百名官员再次循着原路进殿。这次没有奏乐，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面无表情。张廷玉、额尔泰、方苞、都罗、弘石等人都端坐在老地方，神情严肃。怡亲王允祥却换了安乐椅，他是久病不愈的人，瘦得干柴一样的身子，疲惫不堪的强撑着直坐，盯视着鱼贯而入的官员，不时低一下头，似乎不胜的感慨，又似乎什么也没想。直到群臣高呼万岁，他才凝神注目雍正。雍正打破了殿中极度压抑的寂静，朱师傅还上来坐吧。他略微的晃动了一下身躯，又对允祥说，老十三呐，朕就怕你身子骨不好，才赐坐安乐椅的，要这种做法更受罪。高无庸，拿个枕头给你十三爷垫上，想歪就歪着，坐不住可以走动走动，这个朝会朕尽量短些，不妨事，难道还能再跳出一个曹操吗？底下的朝臣听着这寒彻骨髓的话，都吓得身子一伏。你们都瞧见了的，朕何尝愿意无事生非呀，树欲静而风未止，奈何呀。雍正神色平淡，自失的一笑，哼，他们也太小看了人了，拿朕当汉献帝、晋惠帝，要弄什么挟天子令诸侯，须知今日高高在上者，乃是四十年栉风沐雨、忧患勤劳王室之雍亲王，办老了差事，就深悉民间官场情弊，荆棘丛里走过来，还不懂那些鬼域伎俩吗？他口风一转，但我们今天朝会还议大政，还是开头的题目，还是言者无罪，朱宸公可以背述己见，不要缩头缩脑，朕只诛有罪之人，只治怀逆之身，从不以言辞加罪于人，从不以文字降祸于人。这话说的太假了，前头徐乾学正因为吟诵了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斩首在柴市口，血油在目，现放着一个前明氏文字之祸，尚在不测呢。朝臣们谁敢在他盛怒之时故作仗马之名啊？仍旧是一片死寂。跪在御座西侧的杨明石西行一步，朗声说道，万岁，臣杨明石有条陈，已经写成奏章，愿承皇上御览。一个小太监忙走过去，将杨明石的本章恭敬地呈到御案上。雍正见众人不言语，心知是方才那一场大闹所致，他的本意是在今天朝会上痛驳几个不识时务、反对刷新政治的臣子， 然后降明诏，颁布火耗归公等大政，堵住六部九卿、京师各司衙门私地妄加议论的口。允嗣等人这么一闹腾，弹压下去，歪打正着了，正有敲山震虎之效。而且此时雍正对允嗣满怀怨毒之心，也没有情绪再与下边这些官员绕舌，他敛去了脸上的微笑，用手扶着阳明石的奏折，用略微嘶哑的声音说道：很好，既然再三征问没有意义，那就是大体可行。有人对田文静有所弹劾，那是寻常事，朕即下旨，着弘历返京之时顺途访查，自然要公道处置。无论田文静还是什么别的人，只要不是另有图谋，不是对君父心怀叵测，出于公心而严正，说对说错朕绝不计较。朕想有些人其实心里有话，只是今日场面被人搅了，有些人心脏不敢讲，或有怨在这场中讲没什么，下去写条陈、写奏章，或密折、或明发，只管奏上来，朕自能甄别洞见。就是明令颁布之后施行起来有不便之处、有错误之处，仍旧可以直封奏臣。雍正说完正欲散朝呢，坐在安乐椅上的允祥面部突然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用双手撑了一下，想勉强坐直，但手一软，像挨了一棍子，又歪倒了下去，口中狂喷出一口鲜血。雍正豁地站起身来，一手紧扶着椅背，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他的爱弟。十几个太监呼的一拥而上，围住了椅子。雍正这才回过神来，一叠连声的命道：快快快传太医。守在乾清宫东配殿的太医们早已经闻风了，跌跌撞撞冲门而入，有一个不小心的在人腿上绊了一下，就地摔了个马趴。殿内骚动了一阵，额尔泰起身连呼：跪侯，不许交头接耳。允祥半晌才睁开眼睛，见雍正在一大群太医中俯身看着自己，他使劲动弹了一下，勉强笑道：臣弟争强好胜一事，今儿当众丢人，看来朕的大限已到。圣祖，臣弟要跟圣祖去了。雍正容色惨淡，抚着允祥的前额，他的眼中满是泪水。老十三，别胡思乱想，你受计长着呢，吴先生说你92正寝，你回去，朕用最好的太医、最好的药，万事无妨的。他的泪水大滴大滴滚落出来，允祥凄凉的一笑：托主子的福了。几个太监再不敢迟疑，就安乐椅一起促驾着抬走了允祥。雍正回到御座前，背对着群臣，好一会儿才猛地转过脸来。张廷玉最是熟知雍正的秉性了，料是允祥的病重激怒了他，眼见雍正满脸都是乌云，顷刻之间就要雷电大作，正寻思如何婉转的渐劝，雍正丝丝带着浓重的咳音已经开口了：刑部听着，原已拟定秋决人犯，除大逆十恶的罪名， 由朕特批的职位，停止秋决一年，为武帝允祥纳福。 他的眼圈变得有些发红，仰首望着前上方，像是要穿透殿宇仰望茫茫的苍穹。 他是跟着朕，跟着先帝爷办差累倒了的。20年前，谁不知道英武豪侠义薄云天的拼命十三郎啊，他累倒了，还有一个李卫也累坏了身子。有人说田文静长短，田文静火耗只收到3000，推行耗县归公，捐离不入私门，官身一体当差，也是四面楚歌呀。他给朕的奏折说，骨瘦如柴而不遑宁楚，恐年命不永，他也要累疯了。朕自己一天也就胡乱睡1-2个时辰，也累得精疲力尽。你们看看这个老臣张廷玉，3年之内头发已经好白如雪，若不为上对列祖列宗缔造艰难，下对子孙万世昌荣，朕用得着这么熬灯油一样夙夜勤政吗？这些国家精英至于一个一个都累成这样吗？张廷玉闭上了眼，老泪已经无声地流淌出来，只听雍正的声音越来越激扬难抑。朕在藩邸为王，威服并不减今日帝皇之尊呐。虽说也常办差，仰赖圣祖神圣威武，比起今日还是闲事10倍不止。这皇帝位有什么好，偏就有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追求。朕一心一意追求政治清明，民生安业，偏是像允祀、允堂、允提这样的小人打横炮使邪力，必欲取朕代之而后安。他们的心思不在天下，不在臣民，只是稀图这位上那点子威荣。他们猪狗不如般龌龊，阿齐纳塞斯黑，阿齐纳塞斯黑。他蹲了一下，咬着牙抽过一张纸来，朱笔狂草写道：允祀、允堂、允提等人结党乱政，觊觎大位，至死不渝，萧敬之心，人神共愤，着允祀改名为阿齐纳，允堂改名为塞斯黑，允提着……他突然想到允提和自己是一母同胞，十分烦躁地勾掉了他的姓名，恶狠狠地又写了亲此二字，对额尔泰说：你骑快马去允堂允祀那里宣旨，允祀改名阿齐纳，允堂改名塞斯黑。想一想，终究太便宜了允提，由允提又想到了年羹尧前明氏，仿佛要出尽心中的毒火，又扯了一张大纸过来，用墨科大字写了明教罪人4个字，扔掉了笔，这才抬起头来。文武群臣从没有见过雍正这样暴怒的神色，都愣了，吓傻了。有几个直触着身子忘了磕头了，不知哪个部里一个官员眼一黑，竟当场晕倒在殿里。朕之处事处心有如日月惊天，朕之光明磊落祖宗神明皆知，你们下头竟有八爷党九爷党的，恐怕对朕口是心非， 都亦不为少。今日在这堂堂天书之地，光明正大之殿宇，文武百官毕集，你们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朕不如那个阿齐大，那个赛斯黑，朕绝不加罪，即行让位给他。他用挑战的目光，带着冷峻的笑容，扫视着殿宇。许久，见没有人敢言声，似乎气平了一点，但也只是那么一瞬间的平静。他想到允嗣等盘根错节经营多年，下边跪的这些人不知有多少是他的党羽了，自己亲手写的御制朋党论，至今竟没有一个站出来揭露允嗣允堂的阴谋。雍正顿时有一种莫名的愤怒，觉得自己只是在强权上赢了允嗣，无论德行人望上都比不了那个阿齐大，不禁又嫉妒又不理解。真奇怪了，君臣大义列在三纲之首，你们都是读书人出来的，竟然蠢如智鹿，放纵允嗣党羽在朝在野为非作歹这么多年。那个钱明氏汉化出身，他什么书没读过啊？舔居翰林清贵之职，去捧允嗣的死党年羹尧的臭脚，想起来就叫人恶心。这幅名叫罪人的匾额已经提好了，就着礼部颁赐钱明氏，礼送他回江南，挂到他钱家大门上。杭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挂匾的情形，如未悬挂，呈报督府奏明，朕自然另有一番料理。江南省本人文荟萃之地，居然出了钱明氏这样的败类，自应反躬自省，思耻明过，着江南省停止乡试一年。王景琦虽已伏法，但他的原籍浙江，也自应照此办理。钱明氏离京之日，由礼部知会百官、大学士以下官员都要写诗为他赠行。他既然以文辞谄媚奸恶，为明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辞为国法，视人臣以窘戒。张廷玉眼见雍正言语越扯越远，由允提又牵及到汪景琦、钱明师的案子上，深恐这位已经气得有些失态的皇帝口无遮拦，说出更使人难堪的料理。乘着雍正喝水，他起身缓步踱到御座旁，小声地说：“方才太医院来禀，怡亲王病体已经无碍，他想见见皇上。”哦，雍正似乎被针刺了一下似的，警悟过来，他已觉得自己失态了，很多话不及思索，有些事还该与军机处和尚书房商议一下再定的。但是君无戏言呢，既然话已经出口了，也无可更动。因点了点头，示意张廷玉退下。本来要与诸臣商计新政大计，让夜猫子给搅了，可话又说回来了，挤掉这个脓包，挤掉这贴烂膏药，也未使不是一大快事。推行新政或者梗阻也就少些，也未可知。方才张廷玉禀说怡亲王病体已经稍安，此乃国家粮食之臣，古今罕见之贤王，若被今日事疾病有朕所不忍之事，朕必以阿齐那赛斯黑抵命。说罢一摆手拂袖出了乾清宫。雍正没有回养心殿，径直乘銮舆出西直门，至清范寺看望了允祥，即便返回了畅春园，他浑身乏力， 似乎每个骨节都被醋泡得酥软了，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垛上，一高一低的，每一脚都踏不实，头也一阵一阵昏晕。他觉得饿，但御膳进上来，望着满桌的珍馐佳酿，变得一点胃口也没有。高无庸料是他胃气不适厌昏，命御厨房做了一碗精丝挂面，兑上醋姜汁，撒了点蒜花，滴了两滴香油捧进上来，雍正才勉强吃了。何一歪在淡宁居暖阁大炕的大营枕上，吩咐高无庸：朕要静一静，除了张廷玉、方苞和额尔泰，谁也不见。便随意的取过几份奏章，一边看一边指示出神，方才去清范寺的情形又闪现在眼前。允祥精瘦的胳膊伸在背外头，两只手紧紧握着雍正的手，仿佛一松手雍正就会突然消失似的，声音凄楚而又清晰：皇上，这几年我病，读了几本史书，自古帝王像皇上这样精勤求治，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连圣祖在内，没有一个及得您的。我有时也想，皇上，比如说您每次接见州县小吏，一个县一个乡的事儿，都要躬亲询问，天宇谆谆叮咛，是不是太琐细了？可返回大局思量，觉得也只有这样，因为您这是为天下先，数百年陋习沉沉相因，要扭转颓风谈何容易啊。除了皇上贴身的大臣，直到皇上要追踪圣祖超卖前人的心胸的，实在没有几个人。您要做的是千古伟业，下面庙堂中辅弼的却多是庸才，所谓曲高和寡也真难为了皇上，所以请皇上多多留意人才呀。雍正听他这话，很像是要临终留言，心里一酸一热，几乎坠下泪来。你瞧你，病得这样，还想这些？留着精神气力，待你康复了，咱们再聊。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此生的守候已经我温柔，只恨年华早分白不难透。此生的宿忧，只念外堪羞，只因一字未肯。看透。